可以了。 好，各位同学，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这个上一堂课已经跟我讲说，下课的时候啊，有同学问他一个问题，好像大意是说，就是有同学本来是胃食道逆流，然后呢，有朋友推荐他吃紫苏叶，然后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就好了。那这个同学就问说，这是为什么呢？那我想啊，这个同学这个问题刚好也是打到我的教书上面的一个取舍上面，我觉得心里头蛮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教这个《伤寒论》啊，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伤寒论》的这个用药的方法，其实在基本盘上面是比较是拳拳到肉的，稍微比较用力的开法。那像是用紫苏叶治疗食道逆流这样的做法，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面哈，我不能说这个方法不存在，可是呢，我在教学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这一块，因为我个人的意向上面比较想要把伤寒论先跟你们顾好。但是呢，我不得不说啊，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千万中医，人人开药有他自己一套方法，方法百百种，而我们真的不可以说哪一种是错的。像是治咳嗽来讲啊，如果是有那种气上冲的感觉，我们通常都可以挂一点紫苏叶把这个气平下去。那么胃食道里面的这个胃酸上冲不也是气上冲吗？对不对？所以用紫苏叶刚好平得下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法。那么为什么我在教书的时候却不能如此的强调哦，一味药的这么多种向度的药性，是因为如果是以我一个伤寒论的基本盘的思路来想的话，我听到一个人胃食道逆流的话，我在他身上是先找玄附代赭汤证，就是玄附花跟代赭石。那代赭石是那种矿物类的药哦，那吃下去那个重坠力量很强的，像你单那么三两五两代赭石你煮水哦，那那个水喝下去，你那个脑震荡的人立刻就好，就是说他那个脑部塞到那个东西马上就抽下来。所以但是你会明白哦，就是连脑震荡都可以秒杀的代赭石拿来治胃食道逆流，是不是有一点点好像拿飞弹轰老鼠的感觉，对不对？多少会有一点。所以当你自己在用药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状况没有很严重，不要那么大张旗鼓的搞，那你随便挑一个你觉得意思有道的药物或者是方子都是可以的。那至于无茱萸汤呢，也是大阵仗的汤，那说不定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药往轻处想，就是说即使我现在目前为止教的药味还没有很多，但是它大概的药性往哪里走哪里走，你有一个概念，对不对？那像这个大概药性，其实你在应用的时候啊，你随手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天下中医哦，人人有家传秘招，可是那个家传秘招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就是说它的这个药性他大概掌握到这个感觉了，所以他随手觉得这样子用就可以了。就像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比较粗略的来讲的话，就像是如果一个人气上冲的咳嗽的时候，那个方子里面可不可以有桂枝呢？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桂枝这个药的药性并不会很严重的上冲，相反的有一点降气的效果。所以桂枝这味药用在咳嗽的时候，在它的格局上允许的时候都是可以用的。可是呢桂枝在什么时候不是很适合用呢？就是当这个人已经有出血的现象的时候，就是他咳嗽的痰里面带血丝，或者是他的如果是女性的话，他可能月经的量有一点过多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桂枝有点把血管打得更通更顺的感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用桂枝你会觉得好像少放一点比较好。那当然整体的方剂，比如说像温经汤或者桂枝茯苓丸的另外算啊，它有另外的大结构来呵护它的整个药物的药性的流动，那是另外算。但是就是大约在这个范围里面，同学是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的。或者说像是我们伤寒论啊，如果教肺有热的燥咳，干燥又热的肺热烘烘的咳嗽，我们伤寒论都是用麻杏甘石汤为主啊，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但是像是麻杏甘石汤，我们教书是这样教没有错，可是你在临床上面哦，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病人，他虽然此时此刻是肺在燥热的咳嗽， 可是呢，它却是常年的体质是一个，比如说它的这个脾胃的胃啊，它的胃是一个很寒的人。那胃很寒的人，如果你要再放石膏下去，那个人的胃会有一点更被寒到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用药可能要往清处开。就比如说，这时候大家一般的中医思路就会想说，哎，我要怎么开呢？可以让他的这个胃不要被凉到，可是我的肺的燥热还是可以去除。那么麻杏甘石汤的药味结构，我们称之为辛凉甘润法，就是里面有一个辛味的药用来发散邪气的，然后有一个凉润的药来去那个热的，那有一个甘味的药，有一个甘草，对不对？来调和你的中焦脾胃，调和药性，让它不要太猛。那有一个润的药，当然石膏也还算润吧。杏仁也还算润，对不对？就是说来让你的肺不要那么干燥。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你就可以选择后代方，但是药性比较轻的。比如说，在温病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那主要主轴方是桑叶，主轴药物是桑叶、菊花跟薄荷。那像薄荷跟桑叶的结构，也能够发散肺里面的风邪，也能够去肺热。当然，它的力道不如麻黄那么快。就是你的麻黄系的汤，你可能一碗下去，哇，半个钟头内，我的身体感是天地之差。那这个温病世界的方呢，比如说银翘散或者是桑菊饮，你就可能要一锅桑菊茶，大锅的煮在那边，然后三五十分钟就要倒一杯herbal tea 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少量多餐的来疗愈他的肺的燥热。那这些方法都是存在的，而同学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伤寒论》同学就很安然的，就是《伤寒论》一个方一个方学，因为这些功夫最基本盘的东西，如果能够掌握好的话，那些比较是属于就是一栋大楼先盖好，你室内装潢你爱怎么搞再搞，对不对？就是大结构有了之后呢，你要布置一个好的家具或者贴一个壁纸，那都是大家的自由，因为相类似药性的药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我们也就算是一般中医尝试的范围我觉得随便你抓一个中医师，他能够开得出来的药味，我想不下600味药的。那但是我们《伤寒论》里面最常用的药物大概只有50几味而已，所以那在这个最主轴的结构我们能够掌握的情况之下你中间要做一点变化，做一点加减，那我想都是。很能够，我想自己也能够接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大约这么说就是可以，同学不用太，先不用太紧张，反正主轴的先会，因为反正现在很多人也怕麻烦，是用科学中药，对不对？那用科学中药的话，你可以我只吃0.5克是不是？就伤寒方小剂量一点玩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半夏厚朴汤的各个药味算是都讲过一遍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回到《伤寒论》的条文，我们来看这些药物在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治这个病那卷16的第23条，那这个卷16、23条的这个半夏厚朴汤的结构它半夏用到1升，那么其实你想想看一半夏不轻哦。半夏不是一个很轻的药，还蛮扎实的。那一个饭碗200cc 的半夏，大概重量不可能低于今天的一两，今天剂量的一两。而且呢，这个，怎么讲？它的那个好像可能更重一点。因为像很多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半夏好像才用半碗，所以这半夏真的用得很重，而且用的又是生半夏。那如果你在药局抓一个方一两的生半夏就这样抓了，那这个卖药给你的人都会倒抽一口凉气，会想说：“哎呀，这个人回去喉咙不知道被腐蚀到什么境界这是要毁尸灭迹用的半夏吗？”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因为这个方里面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生姜5两，所以你只要煮得稍微久一点基本上是安全的。当然，你半夏如果害怕的话，在捶碎它之前，可以用热水先涮过一遍那这样子就更安全了。那它的生姜当然也是用得很重，那厚朴的话也是 在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有降气的效果的啊。当然，我们说降气的效果直接是往下打的是枳实嘛，厚朴比较是横开的，但是横开的增加你身体对气的容量也是可以的。那么，而且厚朴因为它是比较苦温而造的药啊，对于去除痰水、把那个痰水拉下来、清掉的效果不差。那么茯苓的话，我们说把这个痰里面总有水嘛，对不对？我们把那个水啊，把它渗掉。我们说渗透的渗，对不对？中国人说茯苓是渗湿的药。那么在这里的这个苏叶啊，是降气，没有问题。而这里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就是《伤寒论》的用药的逻辑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的咳嗽可以用生姜，而什么时候的咳嗽不能用生姜的问题。而这个用药的逻辑很奇特的是，后代方没有这个逻辑，就是说，在《伤寒论》里面啊，很多的情况是不可以用生姜的，因为生姜的药性比较会往上冲一点点，所以呢，如果你的咳嗽已经是气上冲了，你的方剂里面还有生姜的话，你就会咳得更凶。那代表性不可以用生姜的方剂是小青龙汤，或者是麻杏干石汤，这都是典型的不可用生姜的方剂，因为那种情况下你用了生姜的话，你会咳得更凶。可是相对来讲，《伤寒论》里面也有用生姜来治疗咳嗽的方子，比如说是那个什么，用到射干的那个射干麻黄汤。它就是用生姜的方子，而半夏厚朴汤如果要用在咳嗽上面，也是有用到生姜的方子。那么这个能否用生姜的差别点，如果你看仲景的条文就会很清楚，因为它的那个射干麻黄汤哦，它的症状是喉中的咳嗽，就是说好像你喉咙里面喉咙喉咙，他说喉中如水鸡声，水鸡就是田鸡，就是青蛙。就是你咳嗽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喉咙像是青蛙的喉咙一样，咕噜咕噜的。那这样子的状况，代表他的病邪是聚集在喉咙的。那当他的病邪是聚集在喉咙的时候，你的喉咙有那种塞住的感觉的时候，这样的咳嗽要反而要用生姜把那个药性带到喉咙去，才能够清喉咙。那么半夏厚朴汤亦是如此。可是，相对来讲，如果你的那个咳嗽的感觉就像是麻杏干石汤症，常常在西医的定义里面是支气管微微发炎。那支气管微微发炎的时候，它那个痒的要命的感觉是在哪里？是在这里，对不对？就是肺的那个气管下去再分支的地方，是这个地方痒的你发狂。那当你是这个地方痒的发狂的时候，那就是麻黄杏仁之类的东西的事，那不关生姜的事。所以生姜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作用到喉咙的这一点，那是后代方剂已经几乎是完全忽略掉的。而如果我们要再问一下，为什么会完全忽略掉呢？其实哦，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药性观点的基本盘，在金朝的张元素、张竭谷的时代，把去到喉咙的引经药定位成桔梗，所以后代方的治喉咙不舒服的药物，他们的思路是想要拿桔梗把它栽到喉咙去。因为张竭谷讲了一句重话，说这个桔梗这味药就像是一艘船，任何药放在这个船里面都会被拖上喉咙，所以桔梗的外号叫药舟，就是药承载各种药的船。可是这一件事情呢，我不能说，张竭谷是绝对的错，但是你如果是用仲景方里面有桔梗的方用得很熟练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真的没有这种感觉，啊， 真的。 真的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在仲景方的世界，桔梗就是一个牛抹布的药，哪里有那个脓啊痰积在那边，桔梗下去它就把积掉，就这样。那只是刚好喉咙痛的人，他塞住的地方是喉咙，所以把喉咙那边挤掉。所以，但是你如果看后代的那个咳嗽方，哇，一片桔梗的天下。可是如果我们是回到经方的思路的话，没这回事。当然，你说桔梗可不可以挤掉喉咙的 痰或者是发炎的脓是可以的，反正他哪里有就挤哪里，但是真的没有位置上面的确切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如果同学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看到那个有用到桔梗的方，要稍微去思考一下，是不是绝对需要用桔梗当引经药？可是呢，比如说在后代的寄生方，好像有一个汤叫做寄生桔梗汤。那寄生桔梗汤，好像临床上面今天是用来保养肺腺癌的效果是不错的。那么寄生桔梗汤用桔梗其实用得很好。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肺腺癌这个东西，不是长在喉咙的嘛，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桔梗是有发挥很好的效能，可是却不是针对喉咙这个点。哦，所以在这些地方，如果同学日后哦自己喜欢中医书多读一读的时候，可以稍微晓得一下这个用药的逻辑，因为张仲景用生姜把药物带到喉咙的这一个做法，真的在后代就完全消失了。当然，张仲景的自己的书里面也是颇有一些例外啊，就比如说还有一个喉咙有一点塞塞的咳嗽的方子，叫做麦门冬汤。那么麦门冬汤是喉咙有一点塞塞的感觉，可是他有没有用生姜？完全没有，因为它呢，麦门冬汤它的那个说明啊，在《金匮要略》的版本，因为我们桂林本叫大逆上气啊，《金匮要略》叫火逆上气，就是你的肺里面的热火啊往上冲的时候，让你产生一种疯狂咳嗽的感觉。那个火逆上气的麦门冬汤症呢，的确多多少少喉咙是有塞住的感觉。可是，在他的整个病机的框架里面，又好像不适合生姜介入了。他好像比较适合不断的用凉润的东西去滋润、去滋润、去滋润，然后让这个火气跟痰慢慢的降下来，慢慢的降下来。所以，他纯然的只要这样一滴一滴让它降下来。所以，麦门冬汤煮得浓浓的，因为麦门冬汤的麦门冬用的非常的大，那个量煮出来的汤，如果你是煮汤的话，那个汤是勾的，就是一团浆糊的感觉。那因为麦门冬本来就是那种有一点胶质的东西，所以你煮出来那个汤真的是黏黏哒哒的，那种史莱姆状的汤哦，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啊，你根本就知道那个汤它是黏着你的喉咙这样下去的。所以麦门冬汤我在教人吃科学中药的时候，这是南投的皮扎士教我的，说不要吞，用含的，就是把麦门冬汤的那个科学中药当做喉糖来含。就是让它这样子直接从喉咙这边这样黏黏的、黏黏的下去。那你喝的时候就是接触到喉咙这样的贴着喉咙这样摸下去的汤，你又何必用什么生姜把它冲上喉咙？对不对？就是它本身就已经会黏在你的喉咙上面的汤，就不必用生姜把它拖上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例外，是因为它的药性本身够黏、够黏，所以你过喉咙的时候一定会粘在喉咙上，所以这是一个例外。那么如果我们要讲到这个半夏厚朴汤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说伤风后咳嗽久不断根，而身体感吻合的人，那同学在这个地方就要认得出来啊，我的那个喉咙塞塞的咳嗽啊，到底是半夏厚朴汤症还是麦门冬汤症？因为这两个汤症都会有喉咙塞塞的感觉，只是呢，半夏厚朴汤症的喉咙塞塞的感觉呢，是塞住了之后啊，你会觉得不舒服，就是一直有一种想要把它咳掉那种感觉。那麦门冬汤症，它的喉咙塞的感觉不是这种，麦门冬汤症，它的喉咙它的咳嗽的感觉是啊，你过日子觉得喉咙塞塞的，然后呢，你心情上是本来还颇为平静的，可是忽然之间你觉得你喉咙痒到不得了，就是你会那种喉咙一痒的感觉，好像想要拿手去抠那种感觉，就是好痒好痒，然后狂咳一阵子，然后狂咳了半天，吐出一口黄黄的浓痰，然后呢，它又平息一段时间，然后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平，然后过一会又忽然好痒好痒，然后拼命想狂咳，但那种痒到你不得不咳的那种是麦门冬汤症。所以，如果你的咳嗽是这样一阵一阵喉咙狂痒，然后狂咳，然后吐一点点痰，好像吐不干净什么东西，那是麦门冬汤的事情。哎，雅婷学姐前几天吃麦门冬汤，你是这种感觉吗？那可不可以告诉同学你有多痒？ 就是这样啊，就是很想要去压那个痒的地 就是痒到你想要抠进喉咙去抓的那种感觉。那这是麦门冬汤。那当然如果你是不凶狠的麦门冬汤症的话，你颗粒中药含着含着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凶狠的话，因为真正的麦门冬汤，那个麦门冬的量是非常多的，七碗。那煮出来胶状物哦，就是真正的麦门冬汤的话，你没办法用科学中，就是如果是完美的麦门冬汤症的话，你用科学中药的话力道是不够的。好，但是略些微的，你用科学中药可以。但我也不能说科学中药力道不够了啊，一次吞半瓶力道还不错的。就是那些淀粉质半瓶在嘴巴含着啊，你都要变成仓鼠了。所以这是一治咳嗽来讲啊，当然还有咳嗽还有其他路数，以后再一点一点的讲。那么再来就是第二个主治的点，我说咽部异物感的焦虑、郁怒之什么什么。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真的是有情绪累积了。那如果那个人是你本人，你是不会知道。还是已经压抑到觉得自己是活菩萨了，没感觉。就是如果你自己是有愤怒上来，你又憋住，愤怒上来要憋住，那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之后，你的那个塞住的那个半夏厚朴汤症多多少少会形成那种喉咙塞塞的身体感。那在这样子的喉咙塞塞的身体感的时候，但是到底你是情绪累积的呀，对不对？那情绪累积的不只伤喉咙，也会伤神经啊，对不对？那当你神经也受伤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会晕眩。比如说有的人哈，就是一生气就会大晕眩，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我外婆就这种人，她晕眩之后就会，不，她生气之后就会发大晕眩。那还有的人是什么？声带麻痹、甲状腺肿大、焦虑、神经官能症、失眠、胃性哮喘。请问一下胃性哮喘是什么啊？就是消化道的中医的整体地图啊，大概说说就是消化道的气不通畅啊，所以顶上来，然后就发气喘了。大概中医的讲法就乱讲一通啊，就放他过关了。然后什么胃痛，甚至慢性胃炎跟肚子痛，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这整个病，它的其实它真正的病根是在你的神经系统上面，就是你压抑的情绪累积在身体的各个脏器，造成这种东一点西一点的小毛病。甚至是精神焦虑不安等等的，但是你自己本人的身体感是知道喉咙是塞着的，那有这种身体感的时候，你就先从半夏厚朴汤开，就是第一道先顺。因为，但我说能不能一发就治愈呢？那不一定，因为可能你半夏厚朴汤症那个喉咙塞的感觉，把它花个三天五天，甚至一个多礼拜清干净了，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还剩下桂枝龙目汤症、柴胡龙目汤症、白头翁汤症，不一定，好不好？但是至少最突出的主症先把它拿掉，然后拿掉以后再看底下一层的主症是什么，就这样慢慢剥，像剥洋葱一样。当然我是觉得如果同学要达到真正的疗愈的话，每剥一层洋葱你要考虑一下你是怎么造成的，对不对？就是如果真的生活 我这样子说自己的心有点虚哦。上次教了大家那两堂课多的什么道家解怒法，各位现在到底人生有没有比较不怒了？还是教了之后形同虚设啊？算了，这种事情不要知道，知道的好伤哦。但是就是说慢慢去做，慢慢去做，一点一点把人生轨道放到庄子的世界的话，我相信情绪是会越来越少的。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我一点生气，我跟你讲，我的话一有情绪我就会告诉自己我一定什么地方搞错了，就这样，对不对？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才会生气。就时时刻刻能够这样想的话，其实情绪真的不难搞哦。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那个情绪的那个问题是已经大到他整个人都已经变怪掉了，对不对？变成说是因为现在情绪困扰很大的人其实大概也没有心思在这边上课了嘛，对不对？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听说啊，就我曾经在那个西医诊所看到精神科医生哦，我觉得精神科医生也是神的，就是说讲的话真的非常的中肯的。应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看很多个病人哦，你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开导你的病人，对不对？就是都赶快开一下类似百忧解之类的药物打发他走嘛。但是在你打发他走前，病人还是会跟你多叨叨两句，对不对？那我就看到西医生这种新专业领域，我觉得非常佩服。就那病人就冲进来，有一个太太就跟那个医生讲哦，说大夫啊，我觉得我的心好苦啊。然后那个医生就哇，我觉得是庄子的渐渐对渐渐的回法，他说 呀，这位太太啊，天底下不知你痛苦啊，我也很苦啊，谁不苦呢？来吃药。真是帅极了啊。但是就是当一个人的精神上面的情绪的累积，就是他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因为人的情绪的累积，我讲白一点，就是你的感知力没有修正之前，你情绪没办法不累积。你天天搞错，你天天就有情绪，你天天还有没有看到的重要事实，你就天天有情绪，对不对？感知力精纯之前，人是没有办法免于情绪的。那我们的感知力还没有练到，其实就大家都天天有情绪了嘛，对不对？那然后严重的就感知力已经弱到某一个程度以下的，那当然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多，那多到自己都撑不住了，变成只能去吃那种西药，好像把自己打成白痴就没有情绪的那种药。那就是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老实说，我都已经不知道庄子对他有没有用了，是不是？我一直以为的是，我觉得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的书，就是他这本书本来他在书写方式就是用很多密码跟暗语来书写的，什么东西他要讲都是藏在一个故事背后，对不对？你不过聪明的话，就看到什么大鹏鸟飞完，小麻雀飞，对，然后小乌龟不想去公司上班之类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就看到一堆动物啊，就是野生频道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你除非你是一个头脑好像有点刁钻，一定要去抽丝剥茧去理解他那些童话故事的背后要讲什么，不然的话你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庄子他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就说你不是喜欢我的人，你不可能看懂我；你不是够聪明的人，不可能看懂我。那要有一个够聪明又够喜欢他的人才看得懂，那看得懂的人呢，就跟他同一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取向一直都是就是比较儒家派的居多，对不对？那儒家派的政治取向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庄子在教人不要当乖小孩的东西要消灭掉。可是庄子这本书妙的地方是，历代的那种什么文化批斗，庄子这本书都幸免于难。所以也就是说，凡是反对庄子的人看不懂庄子，所以就看不出这本书其实很恶毒，对不对？所以就放过他了。就是道家的书写法，我觉得有一个技术面是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当权的人放过，老子亦然，庄子亦然。所以就是说他的为了保护自己而设下的这种书写上面的门槛啊，就会变成他终究来讲会是一个小众读物，因为大部分的人的思考逻辑好像跟他就是颇长不合，那擦身而过就彼此放过，就不要互相为难，大概是这样的状态存在到今天的一个很奇怪的书。那么但是呢，我觉得终究来讲啊，我会觉得如果了啊，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真的是情绪偏高的一个人啊，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情绪偏高的人，如果我愿意拿庄子当作是我一个疗愈的课程的话，我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反问自己，我是哪里搞错了。最简单的搞错就是我之前也一再强调的，就是你有情绪的那个对象其实不是愿意受你影响的人，就是你不相信他是一个软硬不吃的茅坑里面的硬石头，所以才会一直动那个念头，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多骂他一句，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对他死心了，就会放过了。就很多长年累月的夫妻啊，其实老公跟老婆的个性是天南地北的完全不合，但是彼此之间也没什么情绪了，因为那个老太太就会跟人家讲啊，我老公就是那样子啊，不要理他，我们去打麻将，对不对？就是你完全死心的时候，你也就没情绪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人啊，到底要花多少年的斗争才能发现那个人是斗不得的呢？对不对？这个社会固然有很多所谓的不好的现象，但是那些不好的现象是你站出来就是嘶声力竭的呐喊，眼睛都流出血泪的叫嚣就能够改善的吗？还是终究这些眼泪都是白流了？如果对方不是会鸟你的人，你生什么气？赶快放生，对不对？如果你很在乎什么树木不要滥砍滥伐这种环保的议题，那你就把你家种满吧。在你的影响力范围里面，也可以保护到每一棵树木，对不对？那家家户户公寓都种得像原始森林一样，那这样也产生很多氧气了， 是不是？就在你能够做的范围里面，尽情去做，人生也就快乐了。影响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影响了，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修养。所以，不管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多气，都要告诉自己：我能气成这样，我一定是搞错了，我一定是误以为我还能够改变它。好，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能够先开始练习，从这一个事实开始承认起的话，至少我们的庄子修炼就有一个起跑点，就是大家不要去经验那种半夏后破汤症的人生，更加不要去经验那种去听心理医生说他过得很苦，然后分享他的百忧解给你的人生。所以这些牵连在一起的种种的精神官能引起的病变。那半夏后破汤在修硬体这件事情上面，那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功用的。当然，这边带到了甲状腺的问题，但是甲状腺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半夏后破汤症，要有塞塞的感觉才算，这样好不好？因为更多的甲状腺的患者，甲状腺功能的那个亢进或者不足的患者，他是挂到另外两个龙骨牡蛎汤的方，一个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那个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的主症就是这个人不断的觉得心慌慌，很简单吧？就心慌慌就用。那另外一个呢是甲状腺功能很不足的人，那甲状腺功能很不足的人呢，往往是挂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甲状腺功能不足的人很妙哦，他的神经系统的运作是所谓的甲异病。分泌，异病，然后上面要加一个甲，就是我之前已经跟同学讲过一些所谓自律神经的议题，对不对？我说，交感神经紧张哈，如果你要提振副交感神经，让它平衡下来，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对不对？那如果交感神经已经完全卡住了，已经你提振副交感神经它也松不开，那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对不对？交感神经跟人的灵魂上的所有的精神创伤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要用柴胡龙骨牡蛎汤去清。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哈。桂枝龙骨牡蛎汤的那种神经系统的人的体质，我们叫做痨病，对不对？那人要好逸恶劳嘛，对不对？那痨病就是上面有两个火，就这个人因为他一直在努力的过生活，所以头上一直在上虚火，这叫痨病，就他不断的处在虚型的亢奋。那所以呢，桂枝龙骨牡蛎汤症的人啊、哦，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情绪很多，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焦虑，什么事情都很执着，一定要做到最好，要求自己要求得非常凶狠，然后很拼的那种人，对不对？就是桂枝龙牡汤症的主症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格。可是如果他的这个痨病的这个神经紧张啊、哦，已经紧张到顶点了，进入了柴胡龙骨牡蛎汤症的世界的时候啊，哎，妙了，这个人哦，反而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什么事情都没关系，随便你，就是超随和哦。然后，人生没有什么斗志，就是乍看之下跟那种像我说天然的，就是副交感神经比较发达的人哈、哦，像什么丁助教或者我表妹哦，就人生没什么斗志，每天吃喝玩乐，日子就好开心，就是那种人，就是会反而像是那种疫病的人。可是呢，那些人不是真正的疫病哦，他们是。已经紧张以及心理创伤已经那个量哦，累积到武侠小说里面说的人的气功运行全身的时候是一雨而不能加，萤虫而不能落，就是他一点刺激都不能受了，所以他就完全逃避掉了，你懂吗？他的人生会形成一种完美的逃避主义，就是一点有压力的事情我都不碰，所以就你也不要啰嗦我，反正我们就隔开就好，就是他跟这个世界是有一点脱开的。所以他也不会想奋斗，因为奋斗很辛苦，所以就是形成这种假疫病。可是假疫病的人，如果你去测他的自律神经，用那个心跳频率测试法去测试，哎，这个人的副交感神经的那个兴奋的程度哦， 比争议病的人还要开，就他的测试到的他的体质是完全的副交感神经主导，可是他却不是天然而健康的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人。天然而健康的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人是他交感神经一紧张，副交感神经就能够起来把它平定掉，而不是副交感神经能够就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这样子运作。因为副交感神经如果完全没有限制的主导到这个人的话，这人会呈现出一种完全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状况，然后不能承受一点点的压力，其实他也不会去承受了，基本上就是都逃掉了，就是工作嘛就会找一个最轻松的，然后人生呢就最好不要有斗志，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做人呢是超随和的，就假疫病的人往往是超随和的。那这个假疫病的人，他的身体状况哦，就像我们交感神经紧张的时候，他会让血管收缩，所以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人在焦虑的时候头是热烘烘的，可是手脚是冰冷的，对不对？因为血管被交感神经缩紧了，所以体质会偏寒，我们说这个人阳虚，对不对？可是假疫病的人，他是不是一个阳虚的体质呢？他是哦，血管全部都高度的扩张，然后变成只有一点点水在一个宽大的管子里面流动，然后流不动，然后淤积，所以他也是全身塞住的，但是血管太宽而塞住，就是这样的一种体质。那么这样的一种体质的假疫病，有的时候他的西医检验结果会告诉你的甲状腺功能低落，所以甲状腺功能低落的人，你要想一想他到底是哪一路的。我觉得在从那个精神状况去辨别一个人的肉体状况的时候啊，我过去一而再再而三是败在这个假疫病的人手上。因为我刚认识到这个人的时候，没有去看清楚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的时候，我会以为他是一个快乐而安然的人，我没有认出来他是已经紧张到过头了才变这样的一个人，就绕一圈又回到原点的，我看不出来。但是如果同学自己的人生体验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转折的话，就是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积压跟痛苦啊，就是那个假疫病的人，我觉得实在有他可怜的一面，因为他的过去的人生可能受到好多好多的委屈，就是他爸爸妈妈硬要他这样，硬要他那样，硬要他怎么样，然后他都忍下来，然后都勉强照做，然后痛苦到不行，然后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生机转我们也稍微知道，因为他会变成到最后交感神经已经紧张到形成柴胡龙母症的假疫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什么都看得好开哦，什么都不在乎，看起来好像很像仙人还是有佛法的人，但是不见得是健康的哦，那样的人身体还是烂烂的哦。然后呢，第三个点呢，就是因为半夏厚朴汤症是你怒气上冲而塞住形成的汤症，对不对？那各位小时候看的台湾连续剧，不是常常有那种画面，那个什么爸爸站起来大吼一声，你这个不孝子，然后就抖抖抖倒下去了，就是气到中风了，有没有啊？有吧？那这个气到中风了呢，他的主轴身体状况挂到半夏厚朴汤症，那这种中风呢，我们中医称之为痰气中风，虽然西医呢可能是说爆血管，但是爆血管的那种最标准型的中风是挂到麻黄剂啊，从麻黄汤到小续命汤的那一挂。那完美的爆血管的中风通常跟你有没有生气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天气冷不冷有关系，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在很冷很冷的冬天你受寒了然后就中风了，就是在很冷很冷的冬天你棉衣皮衣密密的包裹，然后呢还在那边觉得有一点冷，然后一时之间呢觉得忍不住有一点嘴馋，再吃一口刨冰，然后中风了对，就是那一种受寒中风的爆血管，那个是挂到麻黄系统的药。那气血虚啊而变成哪里不能动，那个是桂枝黄芪五物汤，那个是气血因为太少动太不流通所以产生血栓了，那个 脑里面没有爆的，是肢体的血管重要血管有血栓，那又是另外一卦。但是呢气起来啪爆掉的， 那个爆掉的那个理由是因为气跟痰塞住你，然后才挤破的。那这样的一路的话，它的基本盘的方剂就是先一大锅半夏厚朴汤，然后呢，怎么化淤血啊，什么通血管的药在外挂。哦，就是我们认一个病的话，要认识那个病的整个故事情节，就是先不要只是说西医说你爆血管，就是先不要急。而且有时候哦，我觉得黄芪五物汤证的那个血栓型的中风，跟麻黄系统的那个爆血管受寒而爆血管的中风，其实外表上看起来有一点类似，对不对？都是中风，都是身体怎么样，哪里不能动了？那这个时候，我其实还会蛮想偷懒的，就会觉得，哎呀，中医领域的感知力不高，放弃了，西医去照个扫描断层，看一下有没有爆。那有爆的话，我们就可以照他的故事情节想，他是受寒来的还是气到的？那没有爆的话，就照就以一般的这个补气补血活血的方法，去让他的血气通畅，然后把它这个血栓化掉。那像是有一些人哦，他就因为那种黄芪五物汤证哦，比较代表型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比如说老人家哈，久坐不动，比如说一个老人家他已经有一点气血虚了，然后他要去美国看孙子，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飞机上，然后就绑在那椅子上，然后就不动嘛，因为起来尿尿还会打扰到别人嘛，对不对？就不动不动不动，就这样子完全僵在那边13个钟头飞到了，然后发现不能下飞机了。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通常是偏到黄芪五物汤证去。那么，那而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讽刺的事情啊，就是今天西医院里头发现是中风的患者，好像已经有到85%的比例不是爆血管的了。真正爆血管需要开脑急救的，只占到15%。那么其他的85%呢，都是扫描他的脑子，发现他的脑子是好好的，他只是可能肢体里面某哪个地方塞到造成的，就是虚到不能动的人，现在占到85%。那所以今天的中风，我这地方要讲的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中风是受寒而爆血管的，那么大家有没有知道江湖上有流行一种医法，就是十宣放血，就是你的10个手指尖加上脚趾尖，赶快用针刺一个洞，然后挤出一滴血。像那种十宣放血会很有效的，是受寒而爆血管的那一种，因为你一旦哦10个指尖一放血，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受寒的时候，它是要从喷出那一两滴血把那个寒气喷掉，所以标准的麻黄汤证是喷鼻血会好。那如果他刚好鼻子的血管皮太厚，喷不出鼻血，那个血压一挤，噗呲，脑子里面有血管壁比较薄的就爆血管了，这样听懂吗？所以你如果在手指头间放一滴血，人体很聪明，它会立刻能够把那个身体里面的寒气哦送到那滴血出去的地方丢掉。那个寒气一丢掉，血管里面的压力就消散了。那么消散了之后哦，他的那个脑内已经产生的那个血块，对不对？脑组织只要在没有那个压力的情况下，它会迅速的把那个血块吸收分解掉，所以那个人很快就复原了。所以即使是爆血管，你只要赶快十宣放血也可以，让他的那个寒气只要一逼出去，他的身体立刻就可以进入疗愈阶段，就人体还是很强的。可是呢，你十宣放血搓搓搓，在那挤了他的满地血，然后发现他还是完全不好的。那是血栓型的，那是不需要放血的那85%。那个不需要放血的那85%呢？那你看他的人生哈，就会看到有的时候那种不需要放血中风的那种人的人生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觉得哎，我的哎呀血压有一点高了哦。当然我们是张仲景的派，比如说血压高多少时候是阳虚，对不对？是阳虚真武汤证要补阳啊，那不是他血压高了，所以从今天起要吃的清淡一点了啊，每天就白菜汤啊什么的啊，就是那种很不营养的东西，然后就连续吃了15年，然后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要活动啊，这样子多运动才会老得慢，所以呢每天早上出去慢跑，那慢跑呢出一身汗，心跳跳很快，然后又损耗阳气。然后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用他自以为正确的保养法，这样把他的阳气一点一点的剥削，一点点剥削。然后他慢跑的时候呢，就 在15年之中，原来跑步的时候出小汗，现在变成出大汗，接下来就大汗淋漓，他觉得不错，给我排毒啊，对，就是渐渐的往那种很需要大量吃附子的那种体质发展，然后就气虚血虚，就这样子一直剥削。有的时候啊，像人啊，如果骨髓没有补好，你根本不可以练内功的，一练内功就坏掉。就是，然后他就是人这样虚着，然后他还觉得说要再学个气功，再学个气功，然后就去多练一个气功，然后练气功就更好气了，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一直剥削着剥削，他整个人的气血越来越虚，越来越虚，终于出现一个现象。我记得台北的那个萧胜阳老师有说过这个话，他说那叫三焦垮掉，就是他的形成身体的这个气场已经大气层薄到破裂掉了。就是你的能量的身体已经被你磨薄到会破掉了，像这个花瓶一样的，你的能量的身体啪嗒打碎了，然后你的身体就血栓，就不能动了。所以就是人要剥削自己的能量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多少人，对不对？为了保养自己，对不对？又吃得很清淡，然后什么一点点那种能够补阳气的什么猪油什么都不吃，对不对？然后又每天要慢跑慢跑慢跑再慢跑，然后终于跑足15年，到达可以中风的点，三焦破裂，就是我们今天的人，这很多人的营养、保养观念都是很，我觉得都是很强悍的，就是怎么不会？我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跑步的，我不晓得跑步人的心声哈、哦，就是你怎么不会觉得你越跑步越不舒服呢？还是说，其实人的观念很强硬的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那个不舒服了？到底是哪一种？老实说，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人都可以骗自己，对不对？就像我们吃那种很多生冷的东西的时候哦，已经拉肚子拉得很虚了，你会觉得我在排毒，身体现在很清爽，对不对？人有的时候头脑可以自己讲一句话来美化整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像那种像我那种练气功的朋友，就做导引啊，每天要这样拉来拉去那种，那他也是觉得吃苦当吃补啊，就他会觉得筋酸骨软，代表我今天有松啊。那时候我听他这样讲，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不好，我没有这方面的感知力啊，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怎么知道，对不对？就是，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就那养养养养到什么东西去了。可是我们现在人真的很爱养哎、欸，所以啊，但是我们今天都不用讲那么多周边的事情了，只是中风先给你分类一下哈。那这个痰气中风的这种气到爆的，那如果是我来加味的话啊。我会加一点玄附花，但是玄附花我要帮生源打广告，因为莹莹她说只有生源买的有效，主要是玄附花最近的 产品那个植物本身的品质有一点高低不齐。简单来讲，你凡是用经方要用玄附花，你它像一团棉花，像是剪下来的羊毛一样的一种东西，然后你要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哦、嚼一嚼，如果你嚼出来直接感觉就是很纯粹的苦苦的，就不能用，因为那种用了效果不好，而且会有副作用。那你要吃嚼到嘴里觉得几乎没有苦味，然后最后的那个回甘的那个味道，那个后味啊，是有一点微微的一点点咸咸的那种才可以用。那如果你不是买到这种的话，干脆不要放。那么玄附花的功能呢，是跟紫苏叶跟半夏这个结构其实很类似的，就是说它能够把这个大区块到喉咙这里哦塞住的痰水刮下去，所以以后在教那个玄附花类的方剂的时候，还要给同学补充一个方子哦，因为有一路玄附花汤的症哦，就是它的那个这个，因为我说这个区块塞住的痰水，对不对？那这个区块的塞住的痰水哦。有的时候那个痰水是塞在那个肋膜里面，那这一个地方是我们经方学习者的死角，因为痰水塞在肋膜，你会胁下痛，会肋骨痛，那你肋骨痛你会想到柴胡汤，可是肋膜里面塞到的痰水刚好柴胡打不到，柴胡打的是淋巴，肋膜那里就差那么一层就打不到，必须要改成用玄附花系统的药才能把那个刮掉，而这个在经方的世界刚好是死角了，因为我们经方辩证这样子就开柴胡，然后开了就没有效。好，所以以后会讲哦，讲了柴胡汤会在外挂这个方。所以之前有一次莹莹还是谁跟我讲说，同学有人说他咳嗽的时候哦，肋骨会痛。我那时候就说，啊、那这个是柴胡症还是玄附花系统的症？ 这不一样。那结果好像，结局那位同学好像都不是。啊，这地方比较刁钻哈，不要先讲，让大家觉得很沮丧。那么杏仁的话，当然也是降肺气，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桃仁的话，你脑部既然有爆血管嘛，化瘀的药总是要有一点嘛，尤其是新爆的血管，不用用到那种像很老的淤血，就要用水蛭，要用芒虫，就底当汤做成药王这样吞。就是你已经中风蛮久，那个血块已经干在那边，那要用血蛭芒虫。但是刚中风2个礼拜之内没有那么干，所以就桃仁舒服一点就好了。然后呢，这个半夏是原来方剂就有啊，所以不用再加。那红花也是让血管稍微再打开一点，血再活一点。那地龙就是干掉的蚯蚓嘛。那蚯蚓是什么呢？就是在泥巴里面会挖挖挖土，就会松了水，就能渗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像脑袋塞住了，那脑袋里面也挖一挖啊，脑子中国人叫泥丸，对不对？一团泥巴在里面，所以吃点蚯蚓，把它挖松一点。那祛风的药啊，防风，其实防风之外还可以加一点什么羌活、独活。那羌活、独活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啊，但是基本上都是能够把内风去除的。那么白术啊，三钱，哎，白术为什么加？我已经忘记了，麻烦就加吧。对不起，我超不负责的。我觉得白术哦，就是如果以我的想法的话，就是脾胃里面哈，如果有白术的话，它还是消化其实会好一点，有一些水更能够代谢的好一点。那这个白僵蚕也是祛风的，而且它走的路比较细，比较能够钻一些小缝。就这些祛风的药再加一加啊，让脑子再松一点点，那多多少少它会复原。因为在这整个故事剧情的结构里面，你会知道它主要是气上来那股痰塞住，那股痰不去掉的话，你的脑子它就是不能够放松，它就不能够启动自己的疗愈啊，所以就先把那股气、那股痰把它清干净，那其他的就再说。所以，因为中风的方其实还有一些那种可以开到比较细巧的地方。比如说，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喉室黑散之类的东西，那种比较用的药更刁钻的中风的方哦，它的主治范围是有人中风了之后，他个性变成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听说这种故事？就他从前是一个很好动的人，然后中风之后，从此以后变得安安静静的之类的，对不对？就个性变到不一样的时候，要用那些比较细巧的方，那这个都是以后再说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能够了解半夏厚朴汤证它的一个大框架，然后能够用得顺就好了。其实讲到这里，我也十分之后悔啊，因为这个汤其实也不是日常生活那么常用的，花了那么多时间给它，有一点觉得划不来啊。那在这个划不来的感觉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败部复活战啊，小建中汤。随时随地都有机会用到的汤啊，那这个汤讲起来，大家就比较开心一点啦。你会觉得啊，什么时候可以用一点小建中汤啊？气虚不气，血虚不血，消化不良也可以吃。然后反正人累了就吃嘛，对不对？那现在谁不累呢？小建中汤的结构啊，是桂枝汤里面的芍药加一倍。不过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要提醒同学啊，今天的人脾胃有的时候比较湿冷，如果你芍药真的加到一倍，你撑不住，就是会拉。所以今天那种脾胃比较弱、比较湿冷体质的人吃小建中汤，如果你芍药白芍药哈加足到桂枝的一倍的时候，是会拉肚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救这个药，那怎么救呢？一个是，你可以芍药，比如说桂枝，如果你一天喝一碗小建中汤的话啊，你的那个桂枝放3钱的话，你的芍药可以只放到4.5钱，就是不用加到2倍，或者是还有一个调整的方法是，你呢白芍药放3钱，赤芍药放3钱。那么赤芍药跟白芍药用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有一点帮白芍药的药性加成，但是赤芍药本身不太会有那个腹泻反应，所以就用赤芍药去帮白芍药，就白芍3钱，赤芍3钱，这也可以。那还有一个开法呢，是你稍微加一点点哦，暖燥脾胃的药， 比如说加一点白扁豆啊，白色的扁扁的豆子之类的，就是比较暖脾胃，就是你知道放了之后脾胃会比较暖，比较干燥的，或者是你再挂一点点干姜也可以，就让脾胃比较暖比较干。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去除掉这个白芍过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啊，研习《伤寒论》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的教书的那个有一点为难的点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教小建中汤之后，就是带到黄芪建中汤。那带到黄芪建中汤，我就讲义编下去的时候，就想要把黄芪跟什么药的相互作用这些东西把它编进去。所以我在这里就已经岔题岔到黄芪啊，什么的药物跟什么药的相互结构，比如说黄芪跟地黄在一起治僵直性脊髓炎啦，或者黄芪跟枳实这个结构在一起治疗内脏下垂啦之类的问题。所以我接下来的课程会比较往黄芪的药性的各个向度的探讨发展。可是在这里的话，因为小建中汤已经可以说挂到虚劳篇了，那么挂到虚劳篇有一个点，我在这里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同学，因为其实，在虚劳篇的逻辑框架里面，我们要学会的是认出这个人，他有这个所谓虚劳的症状，他是小建中汤症还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症？就是这个分判才是虚劳篇需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读条文的时候啊，我希望能够做到，就是先陪伴同学，我们把这些诸多条文里面比较属于桂枝龙母的拆一篇，比较属于小建中的拆一篇，就这两个方当然用错了不会有危险性，但是呢，如果能够分得清楚，我觉得对初学者是比较好的，好不好？那小建中汤的煮法呢，之所以能够叫做建中，最要紧的一味药叫做麦芽糖。就是无麦芽糖不称建中汤，麦芽糖要多少？要一碗。那如果你煮小建中汤，因为全方全帖的小建中汤是那个张仲景的书写是桂枝3两，芍药6两，对不对？那折合成今天的话，桂枝至少也开个9钱吧，对不对？那在这样子的煮出来的3碗汤里面啊，你还要加一碗的麦芽糖啊，倒下去和一和。分甜，真的很腻。可是小建中汤之所以称之为建中，力道就在那个麦芽汤。像是能够叫建中的汤，还有一个大建中汤啊。那大建中汤椒姜仁饴糖啊，就是麦芽糖，就是花椒、干姜还是生姜还是人参，然后再加麦芽糖，就是无麦芽糖不称建中。所以这是麦芽糖是这个方里面最重要的一味药，因为你如果用惯了经方，你会完全能够感觉到那个差异，就是只差那一碗麦芽糖，没有麦芽糖的叫做桂枝加芍药汤，前面教过对不对？治太阴病的那桂枝加芍药汤，他们的主打其实相当的不一样，就是你吃小建中汤有很清楚的那种滋润到补到的感觉，那么。没有那个麦芽糖，只是桂枝加芍药汤，你就是觉得胃里面这样子轻轻的拉一下、嗲一下、挪一下，没有滋润，没有补，就是那个药感是差非常多的，就差那一碗麦芽糖。那你就说哦，原来力道都在麦芽糖哦，那我就每天喝一碗麦芽糖就好了嘛，也不行。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力道都在那个东西，就像我们中国人啊，说是那个女人生孩子以后啊，那个。奶水不够的方子，什么用王不留行通奶水啊？用什么通奶水啊？那个药物拉拉杂杂开一大堆，但到最后一定要放一个猪脚，就是猪蹄，没有猪蹄那一大堆药物都没有效。然后呢，到最后你发现怎么样？那一堆药物全部都不放，只一个猪脚炖汤也很通奶水。原来其他都是外挂，要点在那个猪脚。哦，这是知道力道是在猪脚，不在其他。但是小建中汤的话是。整个结构都是有力道的，你光是每天喝一碗麦芽糖，那也是噎住而已了。就是没有脚的麦芽糖，它不会走路的啊。所以，那像是在古代的那个啊，就是太古时候的方，传到了张仲景《伤寒论》是一个系统，传到陶弘景的《苦行诀》是一个系统。那在《苦行诀》里面，对不对？桂芍草姜枣小杨氮汤是桂枝汤，啊，那 黄芩的芩芍草姜枣是小阴蛋汤，是《伤寒论》里面的黄芩汤，治肚子绞痛的。然后呢，这个小阳蛋跟小阴蛋都是这两个神仙的幼虫，那它们的成虫是什么呢？小阴蛋汤再加一碗半夏，再加一把柴胡，小柴胡汤。然后呢，小阳蛋汤呢？再加一把黄芪，再加一碗麦芽汤，小建中汤加黄芪，就是我不敢说黄芪建中汤，因为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黄芪是用很低剂量的。就是张仲景这个人很奇怪，在很多地方黄芪用得很省，可是《苦行诀》古代的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黄芪建中汤的这个大洋蛋汤，黄芪是一放就5两，因为你看哦。这个两个翅膀的这个对应，对不对？柴胡汤里面柴胡一放是8两，哎，那青三椒的柴胡一放就8两，那补三椒的黄芪放5两也比较够味吧？但是呢，就是微微会让人有一点困惑的啊，就是这个黄芪到底要多还是少的问题。那么我是建议啦，因为今天的黄芪品质是年年下滑，所以不如回到苦行诀的世界，你给它放足5两算了。但是，如果是够好的黄芪，2两有2两的用处。那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日后的课程再来慢慢推敲。因为重要是它跟什么东西做结构。就比如说，小黄芪建中汤结构有一个加减法，要加那个枳实的。你一旦有加枳实的话，黄芪一定要比枳实多，不然的话会有副作用，就是之类的。之后再来讲，反正讲到一个点就来说这一个点的事了哈。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往后面看，那分析条文可能会比较累一点。